啊，张叔叔、李叔叔。而在英文里呢，如果大家要说 Uncle John、Uncle Lee 就不太合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英文里啊，这个 Uncle 还是跟血缘关系有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有这个亲属的关系才能称之为 Uncle。在用 uncle 的时候，我们还要比较的小心，也就是尽量在真的有这个血缘关系的时候，我们才来用 uncle 这个字。那么对于 grandfather 和 grandmother 也是一样的。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些有用的句型，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句型来谈论图画了。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首先第一个句型是我们学过的以前啊，那么是 Where are these people? 这个句子呢在第147页的第一行 Where are these people? 在问谁谁谁在哪儿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以 where 开头的问句。接下来再问说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可以说 What are they doing? What 问的是什么， What are they doing?他们在做什么？那如果要是单数呢，说这个男孩在做什么呢，就是 What is he doing? 所以在一会儿我们描述图画的时候呢，要用到这样的句子， Where are these people? What are they doing? 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有用的动词词组。所谓动词词组呢，就是说哎，这个词组里呢有动词，那么通常呢啊，要跟名词放在一起来表示一个意思。比如像第一组这个看图说话问答里的 play cards, 就是说玩牌，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card 后面要加 s, play cards, 打牌玩牌的意思。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动词词组。第二个动词词组出现在第二个问答里面， study English, 学英文， study English。第三个，当我们说学习数学的时候，就可以说 study mathematics, study mathematics。请朋友们注意 ,mathematics, 我们可以简称为 math。好了，再来看看这个出现在第六组问答里的啊一个词组。我们说在洗车，谁谁谁在洗车，洗车要用 wash his car。wash his car。第七个这个问答里面呢有说又唱又跳 ,sing and dance, they are singing and dancing, 他们又唱又跳。好了，这是希望大家掌握的一些动词的词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一些介词的词组。什么叫介词的词组呢？哎，我们用介词词组啊，通常来表示在一个地点，谁谁谁在一个地点怎么怎么样。那么呢，这就是介词词组。介词词组有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介词词组里它的介词是谁，到底是 in 啊，还是 on 啊，还是 at 等等。那么这个呢，不是说我们随心所欲想用哪个介词就用哪个介词，而是呢要根据哎实际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英文里的习惯来确定。那么在这组 talk about pictures, 也就是看图说话里呢，有这样一些介词词组，请大家注意。第一， in the living room,在起居室，在客厅 in the living room。 第二，在图书馆 in the library, in the library。 Number three, 在教室里 in his classroom, in his classroom。 第四个，在他的卧室里 in her bedroom, in her bedroom。那么刚才呢，我们用的都是 in, 现在马上我们要变化了。第五组里面我们出现了在海滩，我们要用 at the beach, at the beach。 第六，在他的房子前面 in front of his house, 我们用了 in front of 这个词组整个来表示在什么什么前面， in front of his house, in front of his house。好，第七，在我的生日聚会上 at my birthday party, 我们用的是介词 at my birthday party。 第八，我们说在我姐姐的婚礼上 at my sister's wedding, at my sister's wedding, 在这里呢我们用 at